是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咯。 係啦，咁點算好呢？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遲咗少少，唔好意思啊。 係，因為我搭過龍，我真 係我都揾唔到。 我掛住一地兩檢， 唔係大家，大家 上咗地鐵嗰度咧，喺地鐵嗰度咧就一地兩檢過龍，搞慢咗。 係，嗱，大家咧就唔使擔心，即係西涼唔係變成咁嘅樣， 係大鑊啦。 大家認得啦，齋Sir啦，係嘛？浸會大學嘅宗旨係講師， 係啊，係啦。明年依明年唔係噶啦， 明年 八月後，拜拜。拜拜， 退休啫，退休啫， 退休， 被退休啦，但系 我又系被退休啊，即系又系嗰啲，哎呀， 吓，点会续你约啫？系咪？ 系咯，唔续约嗰啲 啊， 你都仲系要续约噶？原来你都系每 我到退休都唔系浸会大学雇员啦，严格嚟讲，都仲系 running contract 噶。呢间叫 Caring University 嘛， 系 我系叫 Care 你老母 University，Care 你老母啦。啊、你知道最近那單浸大工潮啦，由保安就去到清潔工，而家清潔工就去到 canteen 阿嬸，全部都 care 你老母、，caring university 即係真正嘅意思，叫 care 你老母 university 嚇、care you role more。 OK， 喂嗱，趁細良唔喺度咧，我啊梗係要覆桌噶啦，大家都記得啦。即係我咧，萬一咧有啲乜嘢即係唔喺度嘅時候咧，佢同阿周老闆咧就唱到我，即係又話我去見小三啊， 講事實啫。 呢啲虔誠基督徒冇理由噶喎。 嗱，咁啊，我就真係有猛料爆啦。嗱，大家自己發揮下想像空間。話說咧，呢個劉世良話。啊！嚟緊呢一個月咧，我都要飛翻去加拿大。冇幾耐，我就聽到我哋另一個主持人聂德宝又去咗油浮啊！兩個同時間嘅喎、哦，真 係唔係唔好咁講前後腳啊！ 哇哇哇！ 呢啲都唔係前後腳嘅。 嗱而我不知阿徐少華説什麼啊？ 大家發揮下你想象空間啦！我估唔到原來個小三咧，即係個人物已經呼之欲出啦！ 哇！真係～ 仲唔复你桌刘世良？睇下你仲够唔够胆？ 但你而家唔止复啊刘世良桌，你而家搞埋啊！ 啊，你都好喎。喂，嗱咁啊，其实咧，我哋喺头先咧，之前咧，我同阿 Lance 咧，都系觉得唔应该俾阿刘世良咧咁好过嘅。所以我哋谂咗一个方法，就系咧，我哋会咧就采用一种新嘅科技。呢、這個科技咧，就將令到劉世良即使喺天涯海角咧，即係我無論你嗰日係即係嗰個地方咧，可能我哋做節目嘅時候，你係凌晨幾多點都好，你都要起身做節目嘅。係一陣咧，我哋完咗節目咧，我哋就會做呢個系統測試。一成功之後咧，下個禮拜你會見到世良噶啦。 不成功變成人， 係啦， 即係叫佢晨早，即係喺佢加拿大嗰邊啦，晨早就即係八點幾就做節目啦。 係好。 好啊， 咁啊，今日个题目咧就一地两检啦，咁啊，梗系咧，即系呢个新鲜。 其实应该叫一地公检啊。 公检啊？点解啊？ 成地都公检法咁样，全部布晒阵喺度咁样，准备拉啲咩？郭文贵、张文贵、陈文贵、许文贵、黄文贵，系咪啊？你明啦。 唔系呢个系主要目的啊，事实 系啊，呢个系主要目的噶。终于七年啦，2010年反高铁到而家，嗱，终于揭中啦。七年后，你明白点解大费周章要搞呢样嘢？哦，原来要在香港的九龙站度拉人， 其实是为了真系佢所谓的国家安全咧，成日话香港咧系即系有呢个国家安全问题咧，其实全部是佢内部问题，不过延伸至香港， 唔系延伸至大汉族的历史永远都是咁，大汉族的历史永远就是内部问题 spill over 变成外边问题，即系有个石敬瑭咁啊卖咗个燕云十六州系咪啊？咁有强国元咁，梗要卖个九龙站。少噶啦， 你即係感謝皇恩浩蕩，佢唔會成條高鐵由呢個咩福田口岸到呢個西九龍係密封式管理，你真係大鑊啊！即係一條 tube 咁樣伸入嚟，直插你，即係呢個叫香港插一。係呢個順便講下，我即係唔好意思口痕，因為今日我喺 Facebook 讚阿崔允信導演，因為佢話佢拒絕接受訪問，我話真係好嘢。係咪啊？咁啊有啲唔好意思，有啲左教喺度話：唔係唔應該啊！咩明報咁樣，蘋果你都唔應該接受訪問。我話大佬呢件係超級大事嘅喎，劉曉波俾佢咁賤咁樣玩法，係咪啊？所以嗰個叫香港插一或者插一香港。 唔係你咁樣講起，我突然間諗起咧，即係最近咪有一個即係講呢個港姐喺個節目度講零與一嘅一個咁樣嘅啟示嘅嗰個港姐叫咩名話？即係最新嗰個港姐啦。 袁小姐。 係啦，咁我覺得喂，原來喂佢都有先見之明，原來真係講緊零與一就究竟係發生咩事咧？而家就好清楚講俾你聽咧，呢個一 插與被插的關係， 冇錯就係零與一，我哋就係零，高鐵就係一。係喂，咁其實嗱，如果當時阿港姐係用高鐵呢個方式去講零與一咧，咁就哇，當堂大家可能 大家好明啦， 就唔會話佢即係話低俗啊。咁我雖然我唔覺得低俗，但係即係我覺得佢好有先見之明， 好難令你覺得低俗嘅。 係即係而家我覺得咧，呢個一地兩檢咧。更低俗 啦！呢個真低俗啦！ 呢個零與一嘅問題， 低俗喜劇係嘛？低俗喜劇。 嗱，我想講翻呢今次，即係雖然大家都可能有睇新聞啦，想講翻今次呢個一地兩檢咧，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咁樣即係由我哋嘅袁國強律政司司長帶領呢一個嘅阿陳咩話嗰個最新嘅 陳雲 運房 局局長嚇。咁啊，等陣先講前兩任嘅運房局局長同佢哋依個講法真係完全兩回事啊！等陣先講，同埋另外一個係邊個話？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咁啊，出嚟講咗啲咩咧？佢哋講就係話基本上 李家超，以後記得叫李家超啦。 嗱，佢大致概念啦嚇，即係。概念就是話將香港呢一個西九站裡面的部分區域咧，就租咗出嚟，就俾呢一個嘅幾層啦 ，B 二啊 ，B 三，係租界嚟嘅。就咧就 B 二、B 三同 B 四 就係搭地鐵嗰個搭鐵嗰度。啊，二三就係口岸區， 口岸區啦，即係內地，即係你過關嘅時候就B 二就已經係過內地關啦。 係啦， 咁咧踏入嗰個區域咧就實施。全國法律除了所謂的民事法，嗱呢度我就想請教一下呢個法律專家。我睇新聞，我揾嘅都揾唔到啊。佢呢個所謂的民事法唔包落去嘅話咧，即係淨係包刑事法。呢、這個民事法嘅意思係內地民事法定係香港民事法呢？ 香港民事法咯，佢嘅意思係 香港民事法， 即係話如果佢有啲乜嘢嘅工程，譬如話嗰個月台嗰、那個工程，發覺做得唔好，要告個承建商咁樣，呢啲咁民事咧就用翻香港嘅法律。咁區則嗰個區就叫做係話實行全國性法律。 即係如果嗰、那個個人涉及的是內地民事法咧嘅糾紛咧，即係大家，譬如話舉例做生意嘅舉例啫嚇，你知啦，而家好多香港人喺嗰度做生意 啊，係啊， 做生意，如果你有一啲商業糾紛，咁究竟你落入咗去嗰個 B 二、B 三、B 四嘅時候，咁佢可唔可以執法咧？內地？嗱呢個嗱，我覺得呢個真係要搞清楚，因為呢我咧我話我喺做節目之前，我好嘗試搞清楚咧，但係不幸地都未能夠搞清楚嘅。就因為呢一樣嘢咧，我話俾你聽，香港好多商人咧，其實都係好容易攋嘢嘅。因為咧，你知道啦，大陸你做生意咧。內地你係即係叫做猛虎不及地頭蟲，係 啊嘛啊嘛 啊！你一遇到咩事嘅時候，即係話你一喺香港呢一個區域咧，你只要近西九嗰度咧，我只要能夠引到你落去 B 二區咧，我就可以踏你翻去。 如果你話純粹即係民事或者合約㗎啦，咁合約法基本上咧，即係應該咁講啦。合約好多時定名嘅時候咧，都會講清楚係由咩地方嘅法律去即係管轄嗰份合約嘅。咁有時就冇嘅，可能如果真係冇咧，咁就會。要由法庭 去決定究竟你的合約可能個傾談啊、簽訂啊，或者你嗰個合約去即係要所謂 perform deliver 嗰部分喺邊度發生咁樣啦嚇。咁呢個就其實就比較客觀少少。咁但係當然啦，亦都睇下邊個法庭，即係呢個 choice of law 同埋 forum 係兩樣嘢嚟嘅。forum 就係講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由邊個法庭去解釋呢樣嘢咧？咁樣咁，我覺得喺呢個 case 如果你落到即係我估咧，去到尾都係睇下究竟嗰樣嘢係咪牽涉。到一個即係內地 party 嘅利益，如果係嘅時候咧，佢老虎蟹都會話係梗係內地法啦，由內地。 地法庭去管理、啊、你講乜都冇用嘅。其實我覺得 不過咧平情輿論，頭先齋Sir一開波嘅時候咧，我覺得已經講出一個重點咧。嗱，平情輿論，我梗係唔同意呢個一地兩檢啦。一陣我哋再 detail 高啲啲。平情輿論咧，呢、這個所謂嘅一地兩檢咧，譬如你係搭高鐵者，你係諗住係翻大陸嘅、嗯，其實老實咁講，我要塔你都唔使爭在嗰一陣時間喺 B 二 B 三區塔你啦，你上過去火車。 慢慢 我先慢慢塔你啦，所以咧、嗯、我自己觉得呢个一地两检嘅重点所在咧，其实唔系去想 翻大陆嗰班， 系啊，翻大陆嗰班嘅、 嗯， 而系好似斋上 嚟香港嗰班， 系落嚟香港嗰班嘅、 嗯， 真系老实咁讲，我自己觉得，即系虽然我仍然系反对呢个一地两检， 系， 但系你平静啦，佢个目的唔系喺塔我哋香港上大陆嗰班人，因为你上咗去，你都还掂上去啦。譬如我徐少华今日如果我上大陆嘅时候，无论我系透过高个高铁上去或者咩，都系去到嗰度先塔你， 系啦、嗯，全程可以监控你噶嘛，高铁里边。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在内地走来香港逃难或者着草的所谓现在这样的情况那就当然不搭高铁了是吧那我搭大飞好过啦 不是本来 游水都是吧 不是本来你是不搭高铁的就是现在宣布了之后才发觉哦买错元方但是我们当年我记得我们好想着很多人就是为什么你去到元方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其实变成一个深圳租界你不觉得去到元方其实是一个深圳租界咁啊，嗰度啲人講普通話噶嘛，嗰度空溜溜咁啊，成個商場嘅特色都係深圳商場嚟噶嘛，嗰個根本就係有好多大陸高幹子弟住喺嗰度，因為點解好處？因為九龍站係可以直接 check in 噶嘛，即係話以只要去到元芳掉低行李喺個九龍站，佢跟住可以坐即係呢個港鐵呢、這個機場快鐵，嘣一聲就去到直接上機，跟住拜拜 sayonara， 係咪？咁所以點解當時咁多可能？秘密力量叫他一定要起高铁、嗯、就是为了 serve 九龙站的班如果不是什么要在那里、嗯、本来特区政府或者说九七前港英政府根本是 plan 了锦上路的大家都估到的、嗯、或者 最不得都是南昌是为什么会去搞那里呢 深入腹地根本上 是吧就算是一地两检都是其实在锦上路一地两检或者南昌一地两检怎么会去到九龙呢因为九龙本身一九七之后九龙站上去就已经变了一个小深圳、 嗯、 那就是那里就是全部啲高達官貴人啲仔女太子黨喺嗰度準備飛走用， 此其一啦個目的，所以咧個目的咧、嗯、其實係好多不同嘅政治目的係難於言表嘅。第二個目的當然，如果你喺香港一個心臟地帶，佢可以執法，或者甚至係有武器儲存、啊 啊、 有一啲咁嘅執法人員喺度嘅時候咧，咁當然對於處理嗰啲咩佔領運動啊、 佔中啊 各方面嘅社運咧。嗯佢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好好嘅基地喺度， 係啊，嗯、即係灼灼有餘啊！ 我仲有睇到一個比較象徵性啲嘅，即係我都有少少似啲動物咧霸地盤嗰啲咧，周圍屙尿啊嗰啲咁樣，即係咧佢要喺你西九最心臟嘅地方要留低一啲佢自己最標誌性嘅嘢。嗱、嗯，盤之前 就係、是、紅星手槍， 之前係故宮啦， 係啦，頂整一個故宮喺度已經哇大大嚿係啦，跟住而家再要整一個即係零一嚇，整個一落嚟，即係直情。要即係深入你，直插你香港嘅呢個腹地，跟住仲要而家講緊就話成個車廂裏邊啦，再加上即係四分一個西九站裏邊咧，都係即係行呢個內地嘅全國性法律 喎。全國性法律， 唔係話之前所講嗰啲即係只係清關啊，只係嗰啲即係檢疫啊，唔係嗰啲喎，係全國性喎。 大家咧要搞清楚一樣嘢。呢、這個嘅啊運房局前局長張炳良就喺上個月六月啊，即係當佢仲有幾即係夠一個月，未夠一個月，佢就已經係啊，未斷氣之前，佢當時事實上係講。這個的一地兩檢只會是清關工作、嗯、清關工作只是負即是所有的法律都是負即是清關的啫咁樣。咁而家呢就叫做全國性法律呢就同呢一個張炳良喺一個月不到一個月到啦之前所講的完全南 冚 曬 嘴巴完全是所謂 the worst come out、嗯、即是同呢個 DQ 死一樣你以為是最多一個或者兩個結局是全部四個一起 DQ 跟住再嚟兩個再嚟六個咁樣 五六 咁而家佢嗰個就是本來只是實踐嗰啲全世界慣例就是只是 唔俾你過關嗰啲法律嘅啫，係海關人員。而家唔係，即係公檢喺度，所以咪叫一地公檢啊，唔係一地兩檢，係咪嗰度全部公檢法系統喺曬度，如臨大敵咁樣，係咪？跟住你可以拍一套，拍一套叫省港公檢。省港公檢可以出噶啦，你而家可以拍。 唔係啊，呢一個咧，如果你用電影嘅角度嚟講咧，就真係咧已經可以拍成戲嘅，即係啲驚慄片啊，即係咧，即係喺個喺依個嘅高鐵車廂裡面嗰種嘅捉賊啊。 係啊。吓、啊，即系人哋就叫高空二万里，啊、我哋就叫高铁二万里， 啊、 一样高铁二万里里边点样走？ 要逃到去 B 一你先安全。 唔系啦，咁香港都可以拍一套港版嘅嗰套厮杀列车啦， 厮杀列车， 直情有成堆公安咁冲入呢个高铁站，即系高铁嘅车厢嗰度，你就不断要咁样去逃跑。喂，呢、這个绝对可以拍一套，即系 呢个呢、這个事实上好似而家香港嘅警方真系好。厮杀列车个个都好似系嗰啲丧尸咁，包括建制派。你睇到一阵我哋会讲呢个陈建波咧，就即刻已经系密谋改议事规则。 嗯， 即系你好似巨人的，我哋叫做进击的巨人咁啊。而家成班友就好似一班流口水啊，不即系唔介意将佢个性器官外露啊，已经系即系有咁丑样做得咁丑样，包括我哋嘅政府，包括呢个建制派。嗱，我先讲头先我哋啱啱讲嘅嗰个叫做咧。之前的運房局局長張炳良究竟是講大話，抑或是而家777讓咗步？嗱，因為點解我想咁講咧？而家好政府正在 spin 呢件事咧，就話政府已經爭取最好嘅方案出嚟啦、 啊 嗯。政府已經令到深中方嗰邊讓步啦、 啊，讓咗咩步啊？讓咗咩步？ 讓咩步啊？ 讓咗個民事法啊？ 啊， 係咪？ 佢可能佢本原本係即係想成個即係、就是、高鐵站全個都係行大陸法嘅。 啊，係。 咁佢讓咗步就變咗四分，係讓咗四分三嘅喎，幾黃金好檔啊，大佬。 嗱、啊，真 係。周老闆就可能話佢要 spin 咁樣，即係可能講到就話誒，佢又唔可以講個成個過程俾你聽啦，就讓你咁 believe 啦、啊。我而家從只係從新聞同你講，你唔好話777讓步啊。在如果那個的時間界線呢是在、今年六月這個張炳良你已經是被那個界線你退了步、因為張炳良那時候是清關、如果你去到2010年那時候當時那個運房局局長、鄭宇華說呢、當時鄭宇華是說一地兩檢不是必然方案而是會有一個後備方案叫兩地兩檢、而事實上你看回當日報導當時的廣東那邊沿路由深圳以至到福田以至到幾個四個的站呢都是有預備了一個叫做邊檢的位置在這裡 是、 即是說當時兩地兩檢才是那個真實方案、在鄭宇華那時候呢其實是已經在當時廣州站嗰時沿線嗰四個站咧，已經係建咗一啲嘅邊檢， 其實採取類似直通車嗰個做法啫嘛、其實係咪？只不過將條直通車加快啫嘛。咁、但係你點都要攞一次㗎啦，想攞一次㗎啦，係咪一次咪搞掂咯？ 係啊，嗰時鄭宇華係提過幾個方案，就話包括除咗兩地兩檢之外咧，就話車上檢啊，諸如此類好多嘅，就話要睇一地兩檢會唔會違反基本法。即是说我们要研究、如果违反基本法就不一定是一地两检的就是这样的嘛、 研究极研究来最后就是不是违反基本法是创造基本法 是绕过基本法 创造了一个新的基本法出来、 将个地方 是要叫所谓划界的问题基本法原来没有划界的 是 的那我们现在就創意地劃界， 係啦，將香港嘅其中一部分就劃咗變咗一個大陸，係 啊，就揾一個新嘅運吉局長嚟運，咁就運吉咗咯， 所以就唔存在呢個違反基本法啦，因為嗰度都唔係香港， 都唔係香港啦， 都唔係香港， 所以就唔使修改基本法啦。因為之前咧，我哋就仲對上一屆嘅時候，仲好多民主派咧。都是即係叫做抗議一樣嘢，就話又要修改基本法，又將附件三嗰度咧又納入一啲新嘅條例落去。 嚇，要 即係嗰陣時候咧就argue呢一樣嘢嘅。哇！而家犀利啊！ 而家唔使 俾啊呢個袁國強同埋一班嘅港監，譬如呢個咁嘅阿咩華啊，嗰、個叫做 湯家華， 作湯家華啲人咧、推出謀獻策啊！包括呢一個咁嘅胡漢清啊，諸如此類地底論， 胡漢奸 啊，胡漢奸啊，啲地底論啊， 地底 呢啲全部都係歸結一條橋，就話嗰個嘅主權唔屬於香港。 啊，係啊， 其實依條橋嘅啫。 哇！呢條 你睇到佢一條橋通咗佢。 同埋我頭先都聽到咧，即係新聞報道咧，就係阿陳宏毅咧，即係佢都係即係基本法嘅起草委員會其中之一啦。咁佢都係一個法律專家啦，香港法律專家。佢就講就話其實咧，基本法話香港嘅政府係有權咧將佢即係主權就屬大陸啦。不過咧，佢就可以將香港嘅一啲嘅地方咧去租嘅，即係譬如話租。其實嗰陣時咧講緊嗰個嘅概念咧，就係話出租，我將我呢塊地係國家主權，不過即係而家交俾香港管理，香港可以租俾，譬如話我租俾一個即係地產商或者點樣，即係你嘅賣地其實等於租地啫嘛，即係呢個係香港嘅概念。你賣地其實即係租地，其實嗰個原意係講緊呢一種嘅租嘛。 但係理論上租地係 唔係將個法律 行？ 而家問題係佢而家將法律 特區嘅法律 地方嘅法律係喺呢個地方。 佢而家個講法就係話呢個租咧，原來係可以擴展到我租翻俾大陸都得。係 啊， 就唔係話租俾一個香港嘅一個用家或者一個地產商或者一個點樣，而係我租翻俾大陸中央地。 其實佢仲要租多一樣嘢嘅，要租埋個叫治外法權啊 嘛。 如果唔係，咁你喂我租俾個地產商，你喺嗰度賣嘢，你唔可以賣啲香港衞生署唔過嘅嘢噶嘛？係嘛？香港法律仲喺度實行噶嘛？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你租。嘅時候租埋個法律管轄權出去，嗱咁呢個租咧就有個價嘅，係咪啊？咁呢個價當然而家平到不得了啦。咁個問題就係、是、你租個法律管轄權出去，係 啊， 咁你其實同各樣土地冇分別啦。 我梗係唔及阿陳宏毅嗰個嘅法律，佢係法律專家啦。即係我用一個 common sense 我哋叫做，但係我覺得法律唔應該違反 common sense 嘅，就係話喂，如果咁都得，我成日講啊。咁都得，即係香港嗰個嘅所謂嘅區域係可以，即係由你去定嘅。嗱，因為點解咧？袁國強講嗱，呢有兩個概念，我先講袁國強嗰樣先。但係袁國強講香港究竟嘅地域個範圍係幾多咧？是冇界定嘅喎，冇定義嘅喎，即係咁講，佢話冇定義嘅噃。 唔係㗎，應該理論上你要查，即係你中英交還嘅文件裏面點會冇定義啊？ 國務院有一個文件㗎， 有咩？譬如話香港個大澳嘅水域，一出大澳一踩落水，嗰啲已經係中國水域嚟㗎啦。 唔係，我都話我梗係唔及你袁國強同埋陳宏毅嗰啲法律知識，以我所知係有嘅。 係啊， 喺國務院嗰陣時有一個文件嘅， 係將嗰個國務院令第221號。 係啊，如果冇點會倒翻轉頭可以租？如果冇嗰個界線，點會倒翻轉頭可以租？ 你話攞咪攞咯？ 係咪啊？係咪啊？即係如果成個香港只係個地表五米以上，五米以下就係佢嘅咁喂咁其實全香港嗰啲地產商即刻要去北京叩頭啦，因為點解佢嗰啲商場起到地下20米，咁佢由15米到20米之間嗰15米去北京叩頭，去北京俾錢磅水買啦，唔係香港買啦，係咪？明嘛？ 世界都是大陸的啦，如果咁樣即係嗰個地底 係第二個頭先話，除咗阿依個袁國強講係冇 define 清楚嘅時候咧，就係話頭先我哋所講 by common sense， 如果你話香港政府有權租一啲地方出，然後將香港法律都可以係即 係租埋出去， 租埋出去，即係話你唔使執行香港法律嘅時候咧，咁就又係嗰只啦，乜都得。你就乜都得噶啦！如果你話你有咁嘅權，咁得啦，你咪將香港成個香港劃為 係嗱，係 common law 先至講 common sense 嘅啫。 啊， 嗰個大陸法，但係唔好搞錯，唔係歐洲大陸法，中國大陸法。中國大陸法係冇 common sense 嘅，只有大漢 sense， 大漢覺得嚇咁就得嘅得嘅咯，係咪啊？呢個唔係。打橫嚟講都得㗎啦，冇 common sense 㗎嘛。 即係如果你講 common sense， 講常識，你即係之前嗰啲釋法啊、DQ 啊嗰啲都係。 你嗰啲 common 冇 common sense 個 DQ 點解會 DQ 到一個人要支籌賠翻曬之前嘅咧？喂，如果咁，我哋而家應該玩個 DQ， 我哋不如入品，由1997年7月1日起，我哋複核翻每一個。如果嗰啲有1997年7月1日起嗰啲臨時垃圾會嗰啲啊，由嗰陣時開始複核起。咁如果佢嗰個複核之後出翻嚟係錯嘅，即係佢唔應該做議員。他就嘔翻曬呢20年嘅議員嗰啲所有錢出嚟，嘔翻曬嗰度，哇！成億噶喂，成幾億噶可以喂咁啊！香港政府冇錢使，不如全部 DQ， 全部去複核翻，係咪啊？ 因為對上嗰集都講啦，真係講就係話呢一個咁嘅所謂當事人呢四個議員同之前梁游最大不同之處係乜嘢咧？其中一個不同之處咧，就係話佢四個已經係過咗立法會主席。他是已經是、 啊、喂， 是你立法會主席過了他的宣誓，然後他履行 佢嗰個立法會議員嘅責任。又跟住你而家 DQ 咗佢，喂，佢之前通過嘅法例，老實咁講，佢有份通過法例，唔該減咗個票先。 係 啊，即係如果 但係而家又賴貓喎，佢話嗰票就唔使減喎， 唔使減喎。 哦，葉兜兜佢履行咗責任咧，投咗嗰個票就唔使減喎。不過 你就要 錢就要嘔翻曬出嚟喎。咁譬如殺埋嗰個立法會主席啦，立法會主席邊個啊？殺咗佢啦，因為佢都唔成立啊嘛。 話 你仲有拉去坐監啦，阿梁君彥拉去坐監啦，點解你俾佢過啊？哦，你都犯法啦， 佢犯法啦， 你都冇莊嚴執行宣誓啦， 冇佢犯法喎。如果真係你真係要咁樣推論法嘅話咧，咁當然唔啱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叫 common sense， 呢個世界咧，啲法律係 based on common sense 嘅。Common sense 只有英國人先有 common sense 嘅。Come on， OK， 我而家都 做。Come on， 我哋用英文講係咪啊？中國人只有咩啊？大漢 sense 係咪啊？ 我哋而家仍然用翻我哋嘅嚇 common sense 去講嘅時候，就係話咩咧？其實我哋都知道，我哋活喺呢個世界當中，呢個商業世界。我譬如你幫我打工一樣，你如果打工嘅，又跟住我炒你嘅，又跟住我會唔會話因為你咧喺履行呢個職務當中咧唔理想，所以我要收翻曬你啲 誒？你冇正式上工啊！我 DQ 你，你冇正式上過工嘅，所以你而家做嘅所有嘢唔該俾翻曬錢翻嚟，都唔得有人工退翻。 喂，議員某個程度上係一份工，某個程度， 是啊、 喂，佢嗰時真係翻緊工喎、 啊。唔係、啊，咁所以唔係咯。以後我做老闆好聰明啊，每一次都會上工都要宣誓，宣誓完之後睇下有冇機會 DQ 你，DQ 你之後追翻曬所有人工。 唔係啦，而家咧仲有一條線喺度，我哋上次嗰集冇講，而家一條線就係話嗰個釋法去到。地步咧，佢系可以喺你任期之内，喺你任期之内， 任何一 个，如果你任何有一刻系所谓嘅同你嘅宣誓有违反啊，你嘅行为、你嘅言论有违反嘅时候咧、 哦， 我仲可以 DQ 你、啊。嗱、 哦， 嗰阵时我唔知嗰阵时 DQ 又会唔会追翻你嗰个嘅所谓嘅薪津啦？ 颠倒啊，颠倒啊，呢个冇噶啦。 所以咧、如果你讲即系法律应该系 common sense， 本来呢句嘢都系 common sense， 但系原来而家咧呢句嘢都唔成立， 唔成立。 即系而家 你同一地两同 DQ 嗰啲议员同埋呢个咁嘅基本，系咪一地两检？ 系、哦， 你真系发觉。我哋唔可以再用 common sense 嚟去過活噶咯，喺呢個社喺呢個地方 都唔得咗一輪噶啦。 但係一陣翻嚟咧，嗱佢雖然係繞過基本法，你咪繞咯。我就睇下到時有冇人去覆核你咯。嗱，我哋翻嚟數一數佢，究竟佢違反咗邊幾條基本法？ 好啊好啊